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山区有阵雨，南风三四级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日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不说复联，这个三期的时间说复联已经把宝石说完了， 对， 咱们就等待一下复联更新的一些动作。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这个影视啊，它除了复联之外，我们上次预言说复联可以覆盖到很多很多电影的这个档期了，但是没有想到最近还是有一些电影脱颖而出。 对，这个是应该说是时间宝石的功劳啊。 啊 是一部爱情穿越电影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复联这样的题材啊， 体量 啊，它呢一定会冲击掉很多大片，对吧？但是 所以纷纷避开的，好像我听说啊，这一次2018年的七月份，尤其是7月13号这个日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就说很多避开复联的片子都集中在那天了 啊。 那你说的像同类型或者说自己认为自己体量还不错的，这个个头还挺大的，都避开了。但是有一些啊，它悄悄的来， 对， 哎，没想到。还真捞着宝了， 就是类型差异化嘛，对吧？你说复联三整体来说，除了是粉丝电影，还是以男性向居多吧，因为有动作，对吧？场面。那么另外一种类型呢，小清新爱情啊，这个可能主打这个女性观众啊。那么最近比较火的就是超时空同居， 大家刚才应该已经猜出来了啊。超时空同居现在的这个票房是相当的好。 对，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借着超时空同居来跟大家回想几部啊这个 跟他像了， 哎，就是有穿越元素的爱情故事啊。 哎呦，这个说起来就多了 啊。 那世界范围内这样的题材真的是 特别多， 不胜枚举啊。 对，要想把一个爱情故事写精彩，我们这爱情故事太多了，经典的太多了。怎么样能够，哎呀，这个有话者讲啊，怎么样能够营造感动？还有一些悬念，那么就是要加入时光穿梭的元素。 说老的呢，那就太多经典的电影，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时光倒流70年。但是这样的片子呢，其实咱们说到的次数太多， 对， 所以咱们还是得说说跟时下啊，跟咱们国产电影相关的一些片子。 好，哎，那首先我们来听一听超时空同居的预告片啊，我们来感受一下它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千万别弄完油了，别弄脏了，别弄皱了，要不然没法退了。 这有点小，都屁股沟了。 对，我们在一起几年了？ 3个月，马上闪婚。 你们叫什么呀？ 强呢？ 强呢？ 强呢？ 你开门是99年，我开门是2018年，果然是真的。 那你打我干什么呀？那我们要同时开门。 想睡我吗？ 我不想。 你不想？ 我不想啊，就。这是谁啊？ 王助理。 吹牛！你让他送个饭试试。 脑海里的侧面表演，心情就醉，金色产生。 嗨，小哥，点到为止啊，不好意思啊。 好啊，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超时空同居》它的预告片啊，从预告片当中可能大概您能听出来这么一个故事的起源啊。当你这个晚上睡一觉啊，早上醒来一看，哎，居然我这个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是吧？尤其女孩一看，有一个男人啊，然后这打扮得非常的土，是吧？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一问，哦，原来他也是这个房子的租客啊， 哦， 我没同租，没合租啊。对，他是20年前在这租房子， 20年前恰好是1998年， 哎，就是一个来自1998年的男人啊，这个还有一个2018年的女人啊，两个人没有办法，就是只能在这么一个时空交界的这样一个通道，其实这个房子是一个通道啊，只能在这儿是一起同所谓的同居下来，那叫超时空同居。我觉得这样一个概念还是很新颖的啊。嗯， 再次来跟没有看过的朋友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分别是啊， 嗯， 这个大本土的啊，这是土雷佳音，因为还有杨雷佳音嘛，是吧？ 对， 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丫丫。 嗯， 佟丽娅， 佟丽娅，对。那么这两人会产生怎样的故事呢？其实我是看完这个电影，我觉得真的是啊，虽然在有时光穿梭这样的一个题材或者角度上，还是有一些就是叫所谓硬伤吧。 嗯， 因为我知道时光穿越这个，太多太多的 非常不好，把所有的链条弄得严密。 对，嗯，但是呢，确实收获了满满的这个欢笑和感动啊。刚才在这个预告片当中大家也听到了一些笑点，而且我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啊，这雷佳音的演技真是太棒了啊。这么说，因为他演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就是2018年的自己和1998年的自己啊，这两个人是因为了某些事情产生了就是这个性格上面巨大的转变。那么雷佳音在这个塑造人物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外表上虽然说一个是穿着西装，一个就是平常的休闲装， 嗯， 然后这个穿着西装戴着眼镜，但是你会发现啊，他这个演技我觉得真可以叫做出神入化来形容。他不说话， 嗯， 只靠自己的一种状态，个人的状态，走路啊，是吧，眼神呢，这种状态你就知道他是谁，他是2018年的自己还是1998年的自己。 嗯 啊，并且还有一场戏啊特别难，他就是依然是穿着西装，他在由1998年的自己去模仿，就是假装自己是2018年的自己，去跟这个佟丽娅这个人物去相见。那场戏真的太棒了啊，我觉得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这个演员的演技功力是多么深厚。 确实雷佳音在这么多年从电视剧转战到大荧幕之后，有目共睹啊， 嗯， 逐步升级， 对， 而且挑战的这个难度越来越大。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剧情啊，通过歌曲的方式，这个是最新爆出来的，这是应该是来自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房间》啊，所有的故事都在超时空的这样一个房间当中开始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业绩连续三个月垫底，按规定公司不能留你。 年龄 40， 年龄31。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次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 你是你2018年 啊，一天一月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结局属于我们。 我家人怎么睡啊？ 诗篇 你也没睡啊？ 在这温暖我们的爱有期限，不愿说再见，在这温暖的。 要不然你可以到我们99的那边啊。 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刻在一瞬间。 你那虎牙多可爱 啊。还有梨窝呢。大腿也这么可爱。 温暖的房间，我于是 我可能要搬走了。好好工作，准备成熟了。房子大小看出去的天都是一样的，对吧？ 都一样。 好，当中我们又听了一首歌，这是来自电影《超时空同居》的一首插曲啊，叫做《房间》啊。那么顺着这个思路呢，我们就想一想吧，最近好像这个有穿越元素的爱情故事，我一下子就能想到的应该就是也是前两年哈，时间不久，就是这个重返二十岁 啊、哦、 这也是一种这个有时光穿越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陈正道2015年的片子。 陈正道导演我们知道特别擅长玩悬疑哈、 嗯、 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其实他也展现了自己对于时空穿越的就是这样一个题材的把握、 嗯、 啊那么这个电影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它是有很多标志性的这个标签的，比如说这个当中鹿晗的加入啊，这是很多人这个看点呀、啊。 嗯、 虽然不是处女座吧，但是这个里面鹿晗的加入仍然是一个亮点，就是感觉到这新人好像不怎么会演戏啊，在这个电影当中展现的就是他给他放了一个位置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嗯嗯、 再有就是特别具有话题性的王德顺啊老先生的加入啊，特别有范儿啊，还有就是。杨子姗、郭亚蕾，这两个人的这个一个错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也是营造的不错、 嗯、 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片段，从哪儿听呢？就从头听啊，从头听啊，我才发现，哎呦，这个这么熟悉哈、啊，当时没怎么注意到， 嗯、 就是赵立新啊、 哦， 赵立新现在火的不行哈、啊，当时好像还没这么大名气啊。 而且在里面因为他不是那个第一主角、嗯、 对 没办法 对 想不起来了都会 他是一位老师从上课开始啊给大家讲了讲啊人老了和年轻了有什么样的不同啊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听 老人每个家庭里都有老人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老人来吧老年人什么特点谁来说 越老越丑啊年轻的时候不保养一点也不知道爱惜自己 倒在地上也没人敢扶了 牙都掉光了什么都不能吃 吃东西又慢很啰里吧嗦 慢手慢脚的还总是拖累人 喜欢瞎操心动不动就得罪他 对老年痴呆 还有尿裤子啊 对一上公车就等着让座 那你也装睡啊 哭什么可能装睡 安静 安静 老年卡车辆之故请稳坐好前方到站时 登 市西口， 请您下车后注意安全防护。哎，你睡你的嘛，我帮你遮太阳，舒服一点。 莫名其妙。 听听你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全是老人的缺点 看来你们没有人愿意跟老人相处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你们自己也会变老的啊你们谁有办法让自己不变老啊 多运动了 嗯算一个 越早保养越晚老 那还不如去韩国 打玻尿酸是不是啊 开动脑筋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让自己不变老没人说 那我可要点了那我就来点 向欣然同学向欣然同学来站起来回答我的 向欣然 向欣然同学来请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延缓衰老 还能有什么办法？大不了过了三十岁我就自杀， 过了三十我就自杀。我当时真的这么想。 三条， 杠。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吧？ 漂亮。 歌唱的好吧？ 好。 哎呀，快点快点，天都要黑了。 吹什么呀？五条。 哎，杠。 哎，那他又杠。 三十那年啊，我真该帮你一把。 不要你帮。当时啊，我要不是放心不下我们家国宾啊，我绳子都系好了。 真的假的？ 假的。我要是死了，我们家国宾怎么办？以前啊，总觉得日子难挨啊，现在回头看，四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什么苦都吃过了。 酒吧， 我怨过谁？ 谁也别怨。不是你当初死活要嫁给国宾他爸的吗？ 对呀。就算我嫁错了人，可我没生错人吧？我们家国宾长得又帅又孝顺，还是大学老师呢。你们那几个呢？ 去打牌吧。 七万。 哎，你这牌这 老李啊，你可看两家的牌啊，这可不合适啊。 哎呀，儿子不生气，别拿老李出气。 我儿子怎么了？ 哎，一塌糊涂啊！ 你说谁呢？你说谁呢？我儿子招你惹你了？ 哎呀，我说我这牌。 我们都知道国宾有出息，名牌大学教授吧， 是 吧？玩牌吧。 就是，我哪说错了？我们家国宾啊，在大学里专门研究老年问题。 发财！ 要不是他帮忙啊，这老年中心早就变成房产中介了。到时候看你们到哪儿打牌去。 八， 七条， 胡了。七色双杠。 哎，你明知他要条子，你还给他打牌？ 会打牌 打吗？ 我能留吗？这是张单牌。 人怎么打的呀？ 对，打的对呀。我早就看出来你做清一色了。那张婶打七万，你怎么不胡啊？你想自摸啊？活该你放炮。 哎呦喂！这牌还有这么个打法呢、六六八条也能胡啊。 哎，等会儿，你这是炸胡啊。 哎，必须能 开三家，开三家。我刚才就想提醒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张总，我们听了一个片段啊，来自《重返二十岁》影片开头的这个部分。 嗯，《重返二十岁》当时的话题热度很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和其他国家呢都拍了同样一个题材。 嗯， 啊，而且呢那边应该是上映更早。 嗯， 所以呢，好像在《重返二十岁》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挑刺儿的朋友就说了 啊，对， 这个怎么回事呢？怎么又抄了呢？啊，后来人说不是抄啊， 嗯， 不是抄呢，那怎么也没拍的像那个那样的一种状态呢？ 嗯， 其实不同的国家对某一题材的这个把握和演绎，应该都有各自的特色。 嗯， 《重返二十岁》好像在影评人那边得到的好评还是挺多的。 是啊，我觉得这个陈正道导演啊，在这个电影当中是展现了一些他，不同于以往的他这个风格哈。而且我们知道，《重返二十岁》其实是中间插进来的。其实当时他正在做催眠大师的后期制作、 大师系列的， 对，所以我觉得一个导演能够在那样一个风格当中，然后拍这么一个穿越爱情的故事，那拍成这样真的还挺不错的、好，那今天上半段啊，最后我们来听一听鹿晗演唱的《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歌，叫《我们的明天》。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上几部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一会儿见。

今天北京地区扩散条件较好，但地面气温较高，光照条件好，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总体看来，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的气温在32度到17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比较舒适。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空少云，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撞款撞。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日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正在说一部正在热映的《超时空同居》引发的话题。 嗯， 这个超时空吧，或者说穿越戏当中的爱情故事，总是那么的动人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哎呀，我这个跟年龄相差那么大的，那么多年以前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这种联系，好像似乎是爱情戏当中一个特别的存在， 嗯， 也可以让人呢总会觉得自己在这个时空当中找到了一个不该有的位置。 嗯，其实说到时光穿越的爱情啊，相信很多朋友会对一部国外电影特别特别的记忆犹新啊。我也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叫做《时空恋旅人》。哎， 啊，对对，就是上次说过嘛，这个特别难念。 对，这个电影呢，它是怎么说呢，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啊，英文就叫做 About Time 啊，就是关于 最简单的关于 时间啊。翻译过来之后啊，我觉得这一定是看完电影之后翻译的，是吧？ 嗨， 就是 看电影谁翻译啊， 就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电影的一个很准确的这样一个类型和定位啊。他就讲了一个拥有穿越时间能力的男人的这么一个故事，而且这个男人他家庭全都能这样啊。他老爸告诉他啊，我们整个家族的男人都有这样一个能力， 都有时间旅行的功能。 哎，然后呢，他就将信将疑的就真的穿越了啊。回到那个夏天之后呢，他就试图改变和自己暗恋的那个女孩的关系啊，结果就发现这有这能力也没用，是吧？你怎么穿越，你想让那个人爱上你，好像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 改变不了。 哎，我觉得这电影一开头就特别有意思啊，他就是说这个如果有一天啊，你的家人告诉你，哎，我们家族有这样一个能力，是吧？我们能时光穿越啊。你琢磨琢磨，你是一个怎样的感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特别好的一开始就抛出了这样一个主题啊，就是告诉你我们就是有特异功能的一群人啊，来看看我们的故事啊，很有意思。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电影的片段。当你的父亲告诉你我们家族是可以时光穿越的，哎，你是高兴还是害怕呢？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们家有点奇怪，比如说我吧，长得太高太瘦，皮肤太黄。我妈妈很可爱，却又不像其他的妈妈那样，她的性格有点固执，经常忙碌着，显得呆板和冷酷。英国女王一直都是她的偶像。爸爸他呢，看起来就正常多了，他总是显得很清闲。自从50岁生日那天辞去了大学讲师的工作后，要么随时会找你聊天，要么就非要来一场只输不赢的比赛。还有就是我舅舅了，德斯蒙德舅舅，永远的盛装出场，好像多体面似的，那就是他的风格了。在家里属他最有魅力了，同时却又傻得透顶，他的思想老飘忽不定，让人无法琢磨。最后一个出场的就是 Catherine， 小名 Caddy 或奇巧，是我的妹妹。在这个从着装到发型都中规中矩的家庭里，要我如何形容她好呢？特立独行吧， 一对水汪汪的双眸，爱穿紫色的上衣，也爱光着脚丫。对我而言，他一直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大体来说，我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一成不变。在我21岁时，我们还会每天来到海边喝下午茶、打水漂、享用三明治，无论春夏秋冬，天气好坏。每个周五晚上会看电影，不管天气好坏，一直到那一年不堪回首的新年派对。第二天一觉醒来，头晕乎乎的，太丢人了，根本没意识到我的命运会在今天彻底改变。 起床了，懒猪。老爸找你呢。哇，好性感的睡衣。 啊，迪莫进来吧。你先坐下吧。 好正式啊。 是有点儿，其实我也有点紧张，因为我在21岁时，你爷爷也是这么找我谈话的，从此改变我，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了。 好吧，你慢慢来，还挺神秘的。 没错。迪蒙，我亲爱的儿子，简单点说，就是咱们家的男子一直都有一种能力，听起来会很荒唐的，要做好心理准备，千万别被吓着了。这可是咱们家的秘密。秘密就是咱们家的男子都能穿越时空，准确点说，能穿越到过去，无法穿越到未来。 这个玩笑太诡异了。 这不是玩笑，我认真的。 意思是说，你和爷爷还有其他的兄弟，你们都能穿越到过去？ 是这样的。 现在还能吗？ 当然了，其实也没那么夸张。你可以穿越自己的人生，只能去过而且还记得的地方。可惜没法找特洛伊的海伦来场艳遇。 好了，请打住。如果这是真的，当然不可能。 是真的。 显然它不可能。假设是真的话。 是真的。 可就算是真的，要我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你找个没光的地方，衣柜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必要时使用厕所，就像这样握紧拳头，想象一下要去的地方，就能穿越过去了。当然这个过程难免有些跌跌撞撞。 哇哦， 你表现得还算冷静。我当时大叫一声，该死，那可是70几年啊。 算了，一听就是个笑话。 我可没开玩笑，我犯不上欺骗哪个自己爱的人。 好吧，可是要是我在衣柜里紧握拳头，出来还是老样子，可别怪我找你麻烦了。 走着瞧好吗？ 嗯。 哦，对了，试着找些有意思的事做。 等我回来，我说到做到，等着。 好啊，张总，我们听到的这个电影片段来自非常有名的啊，在穿越爱情这个题材当中的一部啊 代表作品， 哎，时光旅行者的不对，时空恋旅人。 哎，你说的还真有道理。这么讲， 还有一部， 这么讲，还有一部叫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对吧？ 对， 同一个女主演， 嗯， 就是瑞秋麦凯当斯， 嗯， 那个里面她也是主演。 对，那么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就是也带时光穿梭元素的啊， 嗯 嗯，又是这个动作题材的啊，这个 还有动作题材， 那当然了，成龙电影《神话》，你看看，是不是？ 这是动作片，动作爱情。 哎，我觉得这个电影在成龙片单当中还是挺特别的啊，因为他好像这个拍怎么说呢，现实题材或者是古代题材挺多的， 这个玩时光穿梭的不太多啊， 几乎 没 唯一的吧， 嗯，几乎就是唯一的啊， 是吧？ 就是也跟这个科技相连，然后还有一些魔幻的这个色彩啊。 当年神话的上映之前，很多人都在讲另外一部电影，很老的电影，就是《古今大战七雄情》 嗯， 因为看到它的剧情简介，包括预告片的时候，很多人反映的是，哎，这不是那个故事重拍了， 有点像 啊。但事实上还是两个不一样的故事。 嗯，它其实你说时光穿越吧，它其实是一种就是不同年代的一种映射啊。 对， 一个考古学家杰克，他其实有点像这个，当年的蒙毅将军的这样一个映射啊，就会有同一个这样一个梦境啊。但是他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他也给了一些所谓科学的支持啊。这一段发生在哪儿呢？就是成龙为什么会到那个地方啊，会去有这样的一个旷世的爱情？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朋友梁家辉啊来找他来了。梁家辉是物理学家，是吧？就来找成龙来帮忙来了啊。来，我们就听听这个片段。 科学早就提出加速旋转可以使物质重量减轻的理论，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实验，不仅没有办法投入使用，也不可以沿用在生物实验上面，因为生物根本不能承受到这种转速。 谢谢你，蒙奇。 不用谢。 喂，我不明白，你读物理学的，我读考古的，怎么帮你？我现在希望在所有神秘现象里面找突破。记不记得你写的这篇文章啊？2000多年前，在地沙南部边境有一个小国，曾经有一个皇帝在死之后成仙，而他的灵柩就漂浮在空中。是你的文章给了我灵感。 这只是传说中的神话，我有漫画书借给你看。 在没有科学验证之前，很多事情都可以叫神话。嘿，杰克，杰克。150年前，无线电话是神话，飞机是神话，登陆月球更是天大的神话。就算是50年前，电脑和数码科技不一样是神话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抢着研究这项科技？如果让我研究成功，我会改变人类的历史。将来我们的生活、地面上的交通、空中的飞行，甚至未来的星际移民，都跟这项科技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想做件大事情，这个古墓从没有人进去过。考古是我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原则，只是做研究，绝不像某些人盗墓。这么多年了，你还不能忘记那件事啊？ 有些事一辈子都忘不了。 好，张总，我们听了这个时光穿梭的片段啊，这是来自电影神话啊。 对，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光穿梭。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它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些 还不是真穿， 对，穿越真的是不一样。 对，有一种心灵相吸啊， 对， 心灵感应啊，这种感觉啊。 当然要说的时光穿梭是怎么穿梭这件事情啊，就是每一部戏里面写的方法不一样。 对， 对吧？有的是通过那个时光之门呢，有的是你刚才说了家族有能力啊，对吧？有的他是通过很艺术的这个方法，他就可以穿越，是吧？ 其实这种方式的设定啊，你简单也可以，复杂也可以，关键是你的整个剧情不要让人觉得你很雷。我们看到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穿越戏玩得很烂了，对吧？ 就是从寻秦记以后 啊， 因为大家都要模仿寻秦记。 对，这穿越梗啊，真是越玩越烂，让人都觉得有些生厌。 每次啊，要不然在澡堂里，要不然这个反正池子里啊， 就是特别怕打雷，对吧？ 对对对，从水里就出来了， 一过电就肯定穿越。 接下来他们说的这种方式呢，确实是就是我刚才说艺术嘛，它真的跟艺术相关， 非常文艺 啊， 对， 跟弹钢琴有关。 对，就是周杰伦自己的指导的电影啊，不能说的秘密啊。其实要说这个时光穿越戏呢，这部电影应该是我的首选，我是最喜欢的。 哎呦，留在最后被压轴了。 来，我们先来听听这个片段。这就是当他发现了自己所喜欢的这个女孩，别人都看不见啊，这么一段回顾之前种种细节的这样一个戏，那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思想上的冲击啊！先来听听这个片段。 哟哈喽，叶湘伦。 你在干嘛？ 你 扮大扫除啊？ 看一下， 不要说做兄弟有没有照顾你？ 来，再给你，不要忘了我们了。 走喽。你刚刚在我们班有看到个女的吗？ 女的。 谁啊？ 就舞会跟我跳舞那个。 跟你跳舞？神经，从头到尾不就你自己跟人家跳？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抢我风头。 你今天早上没上课？ 我去练琴啊。 今天好像有人没上课哦。 谁说的？我刚才起床练琴啊。 十五天十五个苹果，你看你有多久没来？就舞会跟我跳舞那个。 从头到尾不就你自己跟人家跳？ 哎呀，下次如果没有舞伴，可以找我啊。 叫什么名字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我明明听见四手联弹，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你们这些学生啊，真的是知道没看到。 我能遇见你已经是很不可思议了。 好，当然我们听的这个片段就是来自《不能说的秘密》啊。这部电影呢，我喜欢就喜欢在它是把时光穿越啊用在了它结尾作为这个反转的这样一个重头戏上啊。看前面你会觉得就是一个有一点带点小悬念的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啊，没想到最后会有一个如此大的一个情节的变化啊。这可以看出来就是写故事人他确实是很浪漫的哈，把这个时光穿梭的元素运用得非常好。 从此以后小雨和香伦的故事就在赵亮的心里种下了根。 我这特别想学会那首曲子啊，但是我这钢琴水平太差了啊。 你想学的是就比快的那个吗？ 那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就是能正弹然后反弹能穿越那个啊。那首曲子也成为了很多就是钢琴车上必弹的那种啊。 说到这里呢，多说一句，就是因为周杰伦最近的这个新闻不断嘛，因为大家都在说他的歌词怎么怎么样。事实上，周杰伦的能力有目共睹，我觉得啊，在不管任何的理由、任何的情况下。他的好作品依旧还是能够穿越时空，还能够留下他的痕迹。 对，今天那可能是返璞归真了，究竟他怎么想，这可能也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啊。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一听周杰伦的歌《不能说的秘密》。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一见。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呼后面，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见梦开心不点，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 2018世界杯的各项工作正在紧密的进行当中，全球的视角也都聚焦在俄罗斯这个国度。除了赛事之外，最新一条有关2018世界杯邮票的消息刷爆了当地的朋友圈。据了解，为庆祝俄罗斯首次举办世界杯比赛，经国际足联授权，俄罗斯邮政马尔卡公司官方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邮票珍藏册一经问世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发售当天，多个网点是大排长队，瞬间断货。那么这一现象究竟预示着怎样的意义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发售中心的胡老师与我们共同探讨。胡老师你好。 啊，